我不会耕田吃草让人下注，什么理由发明什么假马子，难道是想让匹马为你生个儿子？我没有兄弟聚会那些幌子，还可以煮好宵夜当作美食，仔细想想你就会知道谁才是傻子。我笑得柔软，心却比铁还刚，世界难人称王，女人却什么都看。不要再说要进厨房能出厅堂，不要再说要回铺床又能着床，这个世界没有女人该怎么办？你想你想，不要以为西装革履就是战袍，不要以为羽毛围裙就是渺小，心以为这连续剧里的那一套，皇上吉祥简直可笑。我记得你最喜欢那双袜子，朋友聚会也是让你要面子，难道我没有发现你目测谁的 size？ 我记得女娲不听岳母赐字，你只将少数多做相夫教子，仔细算算着之前的只是结婚戒指。我笑得柔软，心却比铁还刚，世界难人称什么都看。不要再说要进厨房能出厅堂，不要再说要会铺床又能着床，这个世界没有女人该怎么办？你想你想，不要以为西装革履就是战袍，不要以为羽毛围裙就是渺小，心以为真连续剧里的那一是鸟笑，心以为这脸是绝